水淌鱼儿飞， 山川水转， 出去。乡音是亲人，带着危楼古老的梦想，阿鹏闯炎黄，子孙的征程，捧出炎黄子孙的征程。大眼鸡望开来，全凭双手苦拼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。天边地边西南边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有你，有我想听的歌。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

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还不回家乡，那条白鹭飞舞的小河旁，爱过我也是爱过的姑娘，我的无奈谁会知道，她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唱，唱了又唱，留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 开大门，开来嘿， 祝灯光啦， 吼嘿嘿。